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的偏北风阵风会很大，对于交通出行有着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重播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呢，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老师，带着大家通过不一样的角度重新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首先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北京市2019年普通高考外语听力两次考试需要一起报名。中考英语听说机考12月开考，学生可以提前在线体验。腾讯上线未成年人保护举措，网络游戏启动强制公安实名校验。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9年普通高考外语听力考试的时间已经确定，一年安排两次。与2018年不同的是，2019年高考听力两次考试报名需要一次完成，考生要在高考报名时选择外语听力考试项。第一次在今年的12月15号考试，第二次考试在明年的3月16号进行。其他语种听力第一次考试在明年的1月8号进行，第二次考试在明年的6月8号进行。如果考生在外语听力第一次考试中取得满分，将不能参加第二次考试。2019年中考英语听说机考将会在今年的12月22号和明年的3月23号进行。为了方便考生了解考试的形式和流程，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开通了在线体验系统，考生可以登录该系统提前模拟练习。考试院中招办负责人表示，考生登录后先进行试音，试音过程当中要佩戴耳机，放置麦克风等相关设备。试音成功后，考生可以正式进入模拟在线体验。11月16号，全市将组织初三生进行一次模拟演练，让他们熟悉一下考试流程，更有助于考生顺利备考。秋冬季是火灾、食品、交通、极端天气等安全事故的多发期，本市将全面排查治理消除校园各类安全隐患，解决安全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要求，区教委和各学校要结合学生的年龄段、接受能力以及本区本校安全规律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师生安全教育，提倡对学生开展安全体验式教育，注重安全知识教育和体验式教育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学生对安全的感性认知，提高安全教育效果。 电子竞技迅猛发展的同时，一些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不良后果的事件也在不断滋生。腾讯26号再次升级王者荣耀健康系统，以北京地区为起点，正式启动了王者荣耀全部用户的强制公安实名校验，未通过校验的游戏账号将会被禁止登录。在北京之后，全国其他地区也将会陆续推行当地王者荣耀用户的强制公安实名校验，直至覆盖王者荣耀的全体用户。 编程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他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小镇茶洞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我们如何在优美的文字背后看到书中每个人物的人性光芒？作品又是如何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邀请北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邓红带您换个角度读编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每个周末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员，也是全国文学教育名师邓红老师。邓老师你好。 你好。 今天呢，邓红老师呢要和我们大家呢一起品读的作品呢是沈从文先生的《编程》。哎，肯定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追随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说，你们的节目之前不是品读过《编程》吗？那今天呢，我们请邓红老师来，我们要换个角度去读《编程》，究竟是什么样更新鲜的角度？我们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邓红老师了。实际上，我们在每读一部作品之前啊，邓老师，我们都会要去分析它，特别是像《编程》这样已经纳入到我们高考必考经典篇目当中的作品，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把这部作品单独的拎出来放在我们的必考经典的篇目当中啊？今天我们选择沈从文先生的《编程》这部作品，用意究竟是在哪儿呢？ 那我就来简单的回答一下您的这个问题哈。相信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文学和文化经典呢，它是我们人类的精神源泉哈，就是一个人的发展，它肯定离不开身与心的哈两方面的发展。我们常常说呀，这个身体的底子好呢，人就长得快，就长得好，就长得瓷实，它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那么经典阅读呢，它最重要的目的呢，是在于为我们呢打下精神的底子哈，它能够使我们的精神变得丰厚。让我们的思想呢变得深刻啊，哎，或者使我们的心灵呢变得更加的充盈。那么在高考必考经典的篇目当中啊，《编程》它就跟鲁迅先生的《呐喊》，还有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曹禺先生的《雷雨》一起呢，共同撑起的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片天。这个《编程》它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呀，他名列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第二名。可能大家很感兴趣，第一名是谁呢？他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呐喊》。那要注意哈，你想这个鲁迅先生他可是小说集，而这个《编程》呢，它是单篇小说。所以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哈，这个《编程》它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那么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经典篇目里头哈，这个12部作品里头，名列第一第二的这两部作品呢，双双获选我们的必读必考篇目，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哈。那么我们去读它去考它，实际上呢是在检测我们现代文学的知识水平以及我们现代文学的鉴赏能力。另外啊，这个《编程》这部小说呢，它有着独特的美学的价值，它的那种很特别的哈，那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性小说，又叫诗化小说的这种风格呀，是独树一帜的。 他曾经被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司马长风先生啊评为古今中外最别致的一部小说，更值得我们要好好的去读好，更要考好啊。 这样的一部很简单的作品，如何去给他读深刻？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大家正式的进入到这一部作品了。那么读这部作品呢，我们要从开头讲起，因为沈老的这个开头写得太美了。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的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洞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着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是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其实像这样的文字啊，读起来特别的简单， 是、 啊、画面呢历历在目啊。 是， 只是接下来开头当中还有太多这样的描写。 嗯， 邓老师在这个沈老的前面开头的这一部分， 嗯， 还有哪些段落文字您特别喜欢的吗？ 啊，这要我来说呀、嗯，那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眼里，我觉得《边城》这部书，那真是字字皆金呐、 嗯，哈。 也就是说，每一段甚至每一句都是极好的。小张啊，我想先插几句题外话行不行？就是这个《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啊，他在谈到小说创作的时候，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第一句话有可能成为全书的基础， 嗯， 在某种意义上呢，决定着全书的风格和结构，甚至它的长度。实际上呢，我就觉得呀，我们很多人读《边城》都觉得，哎呀，《边城》特别美，特别好，哈。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像这个前面这个徐志摩先生他说过的，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甚而至于四读五读，对吧？那我想呢，就着您刚才给我们哈这个朗读的这个开头的这个第一段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么这种叙事的句式，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很古老、很古典、很传统？ 对， 就像不像咱家奶奶哈姥姥给咱讲故事，讲什么故事？从前啊有座山，山里边啊有座庙，庙里边啊有一个老和尚在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吧，你看他老有从前啊有座山，山里有座庙，老有这个有，对不对？ 嗯， 那么所以我们发现什么秘密了呢？你看有山，山里又有庙，庙里又有，哎，你肯定马上想的一种修辞手法就首尾相连，叫什么呢？顶针。 嗯，顶针序码。 哎、哦、对了，顶针的这种修辞手法、嗯、对吧。那么表示客观存在的那个动词，这个有是不是在不断的重复？ 对， 读到这样的句子，你就有一种放松感、宁静感、嗯、哈，油然而生。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它顶针的方法，它的这个句子呀首尾相连，那么读起来呢，是不是就给人一种连绵不断 哈， 这么一种悠远又连绵啊，又舒缓又平静的这么一种感觉，是不是啊？ 对， 哎，对， 而且呢，读完了之后，你就会有这种画面感。 啊、 我想，即便我们不是专业的，你当读过这样的一段文字的时候，你就会头脑当中幻化出一幅画面来。 哎， 就像镜头在云雾缭绕的崇山峻岭当中慢慢慢慢的，然后聚焦到一座山里的小山村，然后聚焦到一条小溪，一座白塔，聚焦到一个小小的院落当中。 对对对对、啊、 它的这种画面感就是特别的强烈。那么怎么样去更加深刻的深入的去了解这样短短的几行的文字呢？ 我们再看一看这一段呢，数一数它总共只有三句话，可是作者却用了三个小，你注意到没有？ 嗯， 哈、啊，三个小，还有七个一。我相信，如果我没有给大家来做那么一个统计的话呀，肯定很多人就是一带而过了吧， 都忽略掉了， 都忽略掉了、嗯。三个小，七个一，哈、啊。那么反复出现的小和这个一，是不是也好像不断的在向我们强调这个地方的细微？ 嗯， 对吧？单纯还有僻静，是吧？它边城边城吗？对吧？所以它的那种这么一种特点啊，这种单纯的僻静的哈，这么一种细微的啊，这样一种 特点，通过这个用这些字啊，就能够品味感受到。接下来呢，通过这个小，通过这个一，那么你看这个一作为数来讲，它是第一个，对吧？ 嗯。 那么田园乡村生活的哈、啊、那么一种原始，对吧？朴素，那么一种简单，对吧？小小的一啊，不大的，是吧？起始数字的，所以它就暗含着一种简单，是吧？哎，一种安宁的那种气息就扑面而来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压缩一下，是不是我们就很容易变成官路、山城、小西塔？ 对， 老人、女孩、黄狗啊，我们再来个。是官路山城小西塔，老人女孩黄狗家。 嗯， 你说这样的句子是不是就是特别像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个天净沙秋思？ 嗯， 还记得吧？ 对， 是什么呢？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会发现是不是这样的语言的样式就很相似，是不是啊？嗯、那么。简直就是特别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的古典诗词，因此我觉得我说这样的开头啊，简直就是专属于中国的抒情小令。 嗯， 词里头就有一种小令，是吧？ 嗯， 哎，字数很少，哎，但是呢，它意蕴啊非常的丰富。 这是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部作品当中的最开始的这几段文字。 嗯， 在开头部分呢，还有其他的这个文字，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细细的品读一下。小溪流下去，绕山居流，约三里便汇入了茶洞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只一里路就到了茶洞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河水，既或深到一高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计数。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可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做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晾晒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许多山村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却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坐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若有奇迹可以发现，人的劳动的成果，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地无一时不使人神往清新。 啊，真是我前面说的了哈，我觉得这个沈从文先生他这个编程啊真的是字字如金、 嗯、 特别是我们去读他特别特别有味道哈，耐人品。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我们把这上下两段结合在一起，刚才您也说到了哈，他的首先前面那一小段里边，他来说到这个溪流的时候哈，哎，他说到这个路的时候，说到这种关系哈，溪流如弓背， 嗯， 山路如弓弦，所以这样的比喻特别的新奇哈。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沈从文他留给我们更强烈的印象啊，倒还不是这一个的比较新奇的哈，比较美丽的这个比喻句，它给我们的是很多很多整体的画面哈。那么比如说我们来看看，把两段文字结合在一起、 嗯、 你就会发现它对于这个溪流水 对于这个水下的哈石子啊等等这些和岸边的哈这些景物呢，它刻画的更加的细致哈。那当我们读到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儿哈，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儿，全看得明明白白。然后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那是不是就很自然让我们想起了柳宗元的《小石潭记》呀？ 对 啊，想起了这个杜牧的《江南春》里边的是吧？水村山郭酒旗风啊，这样的句子是吧？我们再读到像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做深翠颜色，逼人眼目。哈，然后近水人家啊，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要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那这样的句子是不是我们脑子里边就会自然出现这种青山隐隐水迢迢啊，还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嗯、 这样的诗句是不是就会脱口而出？ 对， 对吧？因此呢，你会发现这个沈从文他笔下的这个边城啊，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语言就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且他的这个语言呢，他让我们浮想联翩，他召唤出来的常常都是我们古典诗词里边的一些个非常亲切的熟悉的异常美丽的那些意象，而且成群的向我们拥来，是吧、嗯、另外在这样的描写下，这个边城茶洞啊简直就像桃花源一样，就跟人间圣境似的哈。那你就会好奇了，什么样的人住在这样的城里呢、 嗯、 住在这样的人间圣境里头呢？于是乎呢，这个作者他就极其自然的就引出了桃花啊杏花里边的寻常人家，是吧？还有呢，包括解甲归田的那些个军籍的住户啊，以及吹号消磨时光的那些号兵啊，还有仿佛并不存在的驻军，这个非常有意思。明明有驻军是吧，是屯军的这个小山城，可是仿佛这驻军并不存在，那什么含义呢？那么接下来呢，人物出现了，有男人有女人。男人是怎样的男人呢？是把劈好了的柴堆成一座一座宝塔，这样的男人，你觉得他的那种心情是怎么样的啊？生活怎么样的？还有这女人们主妇们是什么样的呢？是身着蓝布衣裳，挂着白布扣花围裙，在那儿边劳作可是边闲聊啊，这样的主妇们。所以像这样一些个景当中自然而然的点染出的这些个人，虽然他们的工作不一样啊，他们的身份不一样，可是正如他的书中说到的，一切总永远那么寂静，所有人民每个日子皆在这种单纯寂寞里过去。也就是说风景处处是优美清丽，于是他就衬出了人人娴静单纯。 嗯， 因此他的这个景物描写呢，跟这个人物描写很显然是浑然一体的，是互为表里的，对吧？而当你再读到这样的句子，大家要格外注意啊，要注意，这是沈从文特别的地方。 嗯， 啊，哪些句子呢？他说，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做30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处与精巧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清新。那在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大家、嗯、那么此时此刻你还会觉得小说中的这些个自然风景仅仅是人物的陪衬吗？如果仅仅是人物的陪衬的话，他为什么要说啊，一个游客你应该蜷伏在小船上，你还应该做30天的旅行，然后你来看这样一些个景色呀， 你根本都不会感到厌烦，因为处处有奇迹，而且他特别说到自然的大胆与精巧处，让人神往清新。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按照我们平常小说鉴赏的一种习惯性思维的话，我们会认定一部小说，甭管它长篇、中篇还是短篇，人物肯定是第一位的，对不对啊？故事肯定是很重要的。那这个环境描写呢，最多是个什么作用啊？ 衬托的作用。 衬托呗。 对。 我在这里啊，特别向大家引入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呢，是沈从文研究的专家，是复旦大学啊，张新银教授。他的这个分析给了我特别大的启发。他认为啊，他说茶洞的风土人情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仅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他说他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所以这是沈从文创作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吧，邓红老师，我们在下一周的节目当中再请邓红老师继续带着大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细细的品读沈从文先生的编程。 好的。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10月24号起到11月20号，北京市环保督察办督察中心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专项督察工作，向管理要效益，提升街道乡镇大气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北京市环保督察办督察中心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按照试点优先、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全面提升的原则，于今年4月份联合东城区、西城区政府选取了4个街道开展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试点，6月份将精细化管理重点区域和范围拓展至北京市16个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涉及163个乡镇街道。本次专项督查将围绕各区制定的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和工作标准，区分工作评定和结果评定两方面，采取实地查看、现场检验等方式，依据6类16项评定内容，对重点区域70余个街道乡镇进行量化评定，依据被督查街道乡镇的综合成绩高低进行排名并全市通报。11月21号至11月30号，北京市环保督察办和督察中心将在各区政府分别召开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工作交流会，总结经验做法，通报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